乡爹和娘，背起行李走远方，酷暑寒冬多保重呀，打工路上自己闯，谁叫咱是男子汉，顶天立地要坚强，莫负爹娘养育恩呀，要干就要干出个样，多流汗水莫流泪，哦，遇到困难莫忧伤，风里雨里莫言苦啊，再苦再累自己扛啊，人生就要艰苦创业记心上，等到咱创业成功时呀，再风风光光回家乡。家乡爹和娘，背起行李走远方，酷暑寒冬多保重呀，打工路上自己闯，谁叫咱是男子汉，顶天立地要坚强，莫负爹娘养育恩呀，要干就要干出个样，多流汗水莫流泪，哦，遇到困难莫忧伤，风里雨里莫言苦啊，再苦再累自己扛啊，人生就要离创业记心上，等到咱创业成功时呀，再风风光光回家乡，多流汗水莫流泪，哦，遇到困难莫忧伤，风里雨里莫言苦啊，再苦再累自己扛啊，人生就要立大志，哦，艰苦创业记心上，等到咱创业成功时呀，再风风光光回家乡。